悲壮百年，圣母若有终生，足以是罪，当堕五无间地狱，求暂停苦。一念不达，先在地藏经撞地狱的罪呢，入地狱之门，是摩耶夫人来问的，地藏菩萨的答复。所以地藏法言，圣母，圣母就佛母呢，出生佛，所以名圣母。若有众生作如是罪，只要你是众生，众生是有烦恼的，向这个烦恼的话，不顾这个菩萨的觉性，随那烦恼去作罪，这个最重的入地，所以作如罪者充罪。但一个入地狱的罪呢，就杀害父母；第二个入地狱的罪呢，就诽谤佛法；第三呢，入地狱的罪呢，损害那个僧人，玷污僧人僧理；第四个入地狱的罪呢，艾作沙门，甚非沙门，欺狂法义，种种作恶，就讲出家人入地狱咧，唔系沙门，阿名咧欺狂法义，拖用常智，今名入嚟地狱。咁啊，第五个地方入地狱嘅，帮在家人。沉信十方常智，以诚买粮钱财物质，度十方生人之物，在家人入地狱。有五个人入地狱，其中有一个是沙门自己入地狱，其余杀害父母、杀佛、玷污僧难、度生其物呢，都入地狱。所以作如是罪呢，这个罪大恶极啦，引致呢堕落地狱，受这个无间的苦，孤魂荡荡无间的地狱，受苦没有停止的，是没有间断的。这个夫人借个夫又来，借个夫未完，那个夫又来受，受苦无间，叫做无间地狱。求暂停苦，一念不得，解释这个无间这个字，求暂时停苦，不要受苦，一分钟不受苦都做不到，念念都受苦，求一念不受苦都不得。摩耶夫人从百地藏菩萨言，问何名为无间地狱呢？我哋摩耶夫人知道啦，出佛身天，杀害父母，玷污僧尼，破用常智，度生其物，学五种人呢，都系入地狱嘅。但咩叫做无间呢？地藏菩萨未曾解释。所以摩耶夫人呢，就再白地藏菩萨言：云何用无间呢个字？地狱地狱呢，受苦受苦，何必要加无间呢个字？云何名为无间地狱？地藏白言：圣母，知有地狱，在大铁围山之内，其大地狱有一十八所，似有五百名号各别，似有千百名智亦别。地藏菩萨解释无间两个字， 性母即佛母，自有即所有，所有嘅地狱嘅都系就大铁围山之内，一四天下有个小铁围山，小铁围山就为一四天下，大铁围山就为大千世界。所以一四天下呢个小铁围山以外有个大铁围山，大小两铁围山之中间呢就有地狱，地狱就在呢个地心，亦可以称为地带。大铁围山之内呢就有大地狱嘅，大地狱呢亦有差别，所以有一十八所，所以十八地狱最大。其次呢唔系大嘅，差的中等地狱即其次，大至次中等，中等嘅地狱呢有几多呢？唔系十八个地狱，有五百个地狱，但名号个别地藏菩萨冇解释啦。五百个地狱啊，解呢个名字啊，要解几个钟头都解唔掂。所以似有五百个地狱，名号个别有五百个名，各各不同，各各个苦又唔同。所谓斗山地狱、剑士地狱、红嘴地狱、血床地狱，这个名字都不同。不屑地狱、铁炎地狱、杨红地狱，这个名号都不同。所以持有五百众生的地狱，名号的个别。持有千百，一千个百，不是一个百，十个百，百个百，千个百，百个百就一千万，千个百就一万。次呢中等至次就下等的地狱，第三等的地狱，第一等的十八地狱，第二等的五百地狱，第三等的地狱呢就有一千百，千百就一万个，一万个地狱，一万个地狱啊，这个名字啊亦别，各人不同的。所以血水地狱、合山地狱啊，今天呢淡眼地狱、超长地狱、坐站地狱，它亦有名字不同。所以只有一千即一万个地狱，名字都亦别。无间狱者，其狱成就集八万而里，所有地狱都在铁围山之内。日月光明照唔到，铁围山何光啊？太阳照唔到啊，变得有名嘅世界属于地狱嘅范围嘛。咁样啊，大铁围山之内咧，有头等地狱、次等地狱、三等地狱，其中有一个地狱叫做成为无间地狱，嗱无间狱者，其狱城周得八万而里。呢、这个无间地狱有几大呢？帮佢嘅份量有几大？其狱呢个城啊，就达八万而里。我哋仲多个万里长城呢，差唔多。万里长城一万里嚟，但系呢个无间地狱八万而里咧，从向康一直向北方行，行到蒙古嘅地方咧。已经八万里了，从向康跑到韶关南麻至一千里，再行上去到湖南，湖南湖北河南，河南山西，行到蒙古地方就八万里了。哇，这个无间地狱有我们整个中国咁大，所以无间狱者，其狱嗰个城啊、围城啊，就扎打嘅显来讲咧。八万而里，有中国咁大，其性纯天。咁呢个城咧，唔系用石头做，亦不是用箭嚟做，更不是用泥巴嚟做成，它是用铁嚟做成。用呢个铁嚟做成咧，嗰啲火就不能用佢啦。一个用泥巴嚟做成啊。俾嗰啲火嚟烧得啲烧就融咗啦， 所以孟婆炎炎笑血成，血成里面热乌云，乌云欲得生净土。听众话炎按句解，边按句解啊？我哋日日放红散都念啦，一人欲了智，三世一切佛，应观法界性，一切都为心造。呢个就按句解，我哋念其名，未曾吹其耳，咪按句咯。有名嘅未曾有实，咪按句咯。名中有实，以实就立名啊！以呢个实嚟立呢个名，名中有实，我哋但仲觉其名，未曾读得呢个实。呢个实咧，不落语言文字嘛，点可以用语言文字读出嚟咧？真系庆众华严，安句界呢半句界咧，就能够到呢个铁围城孤魂。可以生净土，其性纯铁，这个无间地狱啊，这个性完全是铁，高到一万里，万恶所成，又是铁城，铁城的几角，一万里那么高，哇，一万里那么高啊，正是印光未曾有一个大厦一万里那么高。这个城呢一万里来过，万恶嘛，有地狱的人啊，多数都是作恶，作一万的恶，他不是做一件坏事，恶事一万那么多，所以过一万里。城上火罪少有空缺，这个无间地狱的城啊，城上城内整个城都是一个火图，现在一个大火，火罪来的，无有空缺，整个城呢没一个地方啊没火啊，从上至下，从左至右，从南至北，整个城都是一个火罪。地狱的人呢那个心火厉害啊，烦恼火厉害啊，神猛火炎炎热血城，血城里面笑孤魂，孤魂欲得生净土，轻重华严按句界。所以这个无间地狱啊，一入去完全是被火来烧，所以城上火罪无有恐惧，其欲城中自欲相连啊。后面这个十八个地狱，后面就十八个地狱都相连，相连十八个地狱，就十八大地狱嘛。平常所讲有一个叫做胆活的地狱，下一地城的地死了又生翻，死了又生，死了又生，叫做胆活的地狱。不是说哦，在地狱呢死了就算数了，不受苦，死了又生，生又受苦，受苦又死，死人又生。所以十八地狱之中有一个胆活的地狱的，其次有一个黑城地狱，地狱的人啊被那个血城绑实你的，你走不掉的黑城地狱啊。那么其次呢就有一个综合地狱，两个山啊将你夹夹了变成泥浆，这个综合地狱两个山啊合起来，这罪人就入那个山坑，两个山一合呢，那些罪人就变成难障，变成肉障，这个综合地狱。还有一个叫唤地狱，大声来叫受苦嘛，大声来叫，大叫唤地狱，叫唤地狱，大叫唤地狱。再有两个呢，热地狱，中热地狱。第八个呢就无间地狱，又称为无择地狱，没得选择，这个地狱就没得选择的了，没有受苦啊，更无可以选择，无择地狱又称为无间地狱，那名号个别，独有一狱，名曰无择，亦称为无间。这个无间地狱呢， 有几大呢？其欲成万八千里，其欲就扎，就扎就打个圈，从头到尾打个圈，一万八千里，我哋中国万里长城差唔多啦，打个圈呢一万八千里，何以一万八千里呢？无间地狱的众生啊，作呢个万恶或者八邪，八个邪见，一万个恶，所以嗰个欲成有一万八千里，欲长过一千里，呢、这个欲长铁嘅，过一千里积聚千层，佢做呢个罪啊，做咗一千尺咁多，积千层一层就系、是、一丈咧。积聚千尺千层，所以欲长过一千里，色是铁围，雕成啊万八千里，过了一千里都是铁所围的。要掉啲众生啊，其嗰、那个其性啊刚强，由于呢个铁咁刚嘅，佢作恶的时候啊，冇惭愧心。所以入地狱，咁样咧，对如来嗰个戒律明知过犯，所以佢个心又硬就了不得，所以咧堕呢个铁城嘅地狱。还有咧，明知道过咯，都去做啊，呢、这个咧其心又如铁城一样嘅，人之色是铁为。其性刚强，又以铁石引之堕落呢个铁城嘅地狱。上火切怕，下火切上。上边有火向下边嚟烧，下边有火向上边烧。罪人呢在中间，上又被火嚟烧，下又被火嚟烧，上下都被火碎，冇得选择，所以无间地狱就无择嘅地狱嘛。上火切下，下火切上，铁蛇铁狗，吐火持中。这个无间地狱啊，在这个铁城之内呢，有什么呢？没人的，蛇都有，铁蛇就吐火嘛。铁蛇就讲嗔心，人的嗔心就如蛇，所以呢，抛到地狱见到你个铁蛇吐火持足，铁狗狗就属于喊心啊！地狱个众生咧喊心痴性，所以嗰个铁狗咧吐火嚟持足，生时起嗔心，死后有铁蛇吐火持足，生时有呢个喊心，死后有铁狗吐火持足，欲长之上动晒而走。在这个浴场之上呢，见到这个铁蛇吐火，从东面醉到西面，醉那些罪人，又见到这个狗从这个西面跑到东面吐火，追逐那个罪人，所以浴场之上东西而走，从东跑西，从西跑西，都是蛇，都是狗的啊，铁蛇铁狗咁样咧嚟冻晒而走，狱中有藏遍满万里啊！狱中咧系一万八千里嘅地狱啊！呢、这个藏咧又系一万八千里呢、这个铁藏，狱中有藏遍满万里，遍满呢个无间地狱，无间地狱一万八千里，呢、这个铁藏有一万八千里，都未人。一人受罪，自见其身天恶满藏。假如你一个人入地狱嘅，你就受罪的时候，你个身体几大啊？你个五尺高六尺高，你个身体啊一万尺高喎。地狱咁大，你个身体咁大啊？自见其身一万尺哦，遍满万尺嗰个地狱之藏哦。自见其身偏卧满床，自己的身体咧，眠在呢个铁床上，一万里咁大呢个身体嚟受苦。 自见其根便望满藏，千万人受罪亦各自见身满床上咯。一个人见到自己啊，遍满一个床一万里，一万里遍满一个床，系咪大个人嚟咪冇得受咯？啊，谁不知大个人嚟啊，又见自己嘅神态天鹅满床；大三个嚟人嚟咧，又见自己嘅神态啊，遍满个地狱。整个神态就满一个地狱，地狱嘅几大，自己嘅神态几大。遍满个地狱去受苦，咩道理？众业所感，莫报而至啊！你呢个恶业所感啊，所以你个神态啊，充满呢个地狱嚟受苦。恶人嘅业力所感咧，你见你嗰个神态遍满地狱，我见我嗰个神态遍满地狱，呢啲嘅系不可思议嘅。好似我哋人间，你点样当淡降就满一身，我念一支竹嚟点个降，一竹个降又满一身，佢另一支淡入呢个身，佢嗰个淡降满一身，啊，有嗰个拧咗嗰张淡咧，呢个淡降佢拧咗佢嗰张淡嘅淡降，其余啲淡降都遍满一身，一千张淡降，千降都遍满一身。地狱都亦复如是，一个人受苦，见自己的神态遍满地狱；两个人受苦，又见自己的神态遍满地狱。一万、十万嘅人受苦啊，呢个地狱都要容纳十万嘅人，十万嘅人嘅神态啊，遍满地狱。各见自己嘅神态，你唔见别人嘅神态嘅，只见自己嘅神态遍满地狱嚟受苦。佢又见自己嘅神态遍满地狱喎。所以各见其身体遍满地狱而受众苦，所以千万人受罪亦各自见身满床上啊，众业所感啊，恶业所感咧，莫过而是在呢个地狱咧，受种种嘅苦啦。受咩苦啊？幼稚罪人地受众苦，所有地狱嘅苦啊，边度受晒？不是受一个苦，地狱有几多苦，你就受几个苦。刀山啊，有受刀山的苦；剑士有剑士的苦；红吹有红吹的苦；铁堂有铁堂的苦；油锅有油锅的苦；铁蛇有铁蛇的苦。地受众苦，千百夜叉甲以恶鬼巧牙而尖，眼而电光，手伏红罩，恶意罪人。咁啊，地狱呢后边个人正嗰个你怼你入地狱？有啊，地狱呢后有嗰个夜叉恶鬼啊，一千一百个夜叉，夜叉啫行得好快，接疾鬼叫夜叉鬼，一千一百咁多个。甲而恶鬼，恶鬼精，面目狰狞，系嘛？恶鬼又夜叉，夜叉又恶鬼，不过夜叉就行得快，恶鬼咧就鬼形，嗱，甲而恶鬼，巧牙而尖，眼而电光啊！恶鬼嗰个巧啊，嗰个牙好似剑仔一样咁利啊，巧牙啲而尖，眼咧。眼睛好似个电呢又放光嘅，眼而电光咧，你睇嗰啲蛇你知道，蛇个眼好似个电光一样嘅，真系恶鬼啊！巧牙而尖，眼光而电，眼而电光，手伏红爪啊！佢呢个手指啊，嗰啲指甲唔系玉做嘅，佢啲指甲咧系红嚟做嘅，啊，用红嚟做嗰个指甲，手伏红爪，用红爪嚟做指甲，苛意罪人，咁啲罪人咧唔肯入地狱嘅，苛咧苛佢入地狱，锐啫就地下咧苛，啊，唔系离开地狱， 哎，就地下了，直头咁样拖佢入地狱，拖二罪人，复有夜叉执大劫击，终罪人身啦、啊。假如你唔入，你在地狱之后咧，啊呢、这个夜叉咧就耍个大劫击击，而家人间咧见唔到个击，所谓阎王射击啊，三国呢个吕布啊，打一次大劫击。阎王射击，后面呢个夜叉咧执呢个大呢个血击，血击终罪人身啊！烟烟督过嚟，烟烟飞过嚟，佢中咗呢个罪人嘅身啊！但有时咧，或中口鼻，有时中落嗰个口，中落嗰个鼻，或中腹盖，或者前面中就中嗰个腹。后面中咗个背脊嗰个背，前面嗰个腹倒腹个腹，啊呢、这个夜叉执铁击一掟嘅嚟，或者中呢个口鼻，或中腹背，头红犯之，或之床上，嗰啲夜叉恶鬼咧，将嗰个罪人啊吊咗空中去，用只手嚟接翻佢。执咗之后又掉到空中嚟，又用只手嚟接翻佢，好似打皮球差唔多。个名叫炮空反接，哎，吊人吊到高啦，就放在床上，放到地狱嗰个铁床之上，或之床上，复有铁鹰担罪人木咧。呢、这个阿鼻地狱无间地狱啊，有啲嘅铁鹰从空中飞嚟。肥嚟嘢咩都唔食，专门食呢个罪人呢只眼目，啊呢只眼咧俾佢食噶啦，啖罪人目，腹有铁蛇，绞罪人颈，无间吊咧有好多蛇，铁蛇，绞罪人颈，缠实罪人嘅颈，即系扎颈，就呢个罪人嘅颈啊扎到咧气都冇啦，断气啦，嗱绞罪人颈。节之内识下长钉，咁咪无间地狱嗰个罪人咧，身下有个白字嘛，白字即系白鞋，白鞋地有骨嘛，有骨地有节嘛，白字骨白鞋骨节之内啊，中间咧就识下长钉，白字骨节内。识下长钉，用嗰个钉嚟钉，诶、骨折中间咧就落钉，识下长钉，一百折就一百口钉，如果一千折咧就一千口钉咧，识下长钉，不是艰难抽长坐斩啊，无间吊啲人受苦咧，啊，将你嘅血拔出嚟。用嗰个泥嚟耕，唔系耕田，耕线。你打妄业恶口伤人，所以拔舌地狱，耕泥地狱，耕你嘅线。抄长错斩咧，你条长啊卖心长，将呢个长啊抄出嚟，后面咧斩错即系错烂佢，斩咗一截嚟斩。抄长错斩嘅地狱，杨红冠敲热铁前身，阿命咧地狱有冇水音啊？有冇泉水啊？有冇呵呵呵落音啊？冇、啊，你想饮水啊？将嗰啲红啊，知道溶咗，溶杨即系溶呀，啲红啊知道溶咗，变为红水，红水咧嚟灌你个口。一入烤呢、这个烤烂，一入长长就烂啦。杨红冠烤热血前身，诶、啊，掉呢后啊，有冇异常寸呢？冇异常寸啦、啊，用嗰啲血啊，血偏热嘅嚟缠呢个身体啊，嗱、啊、呢、这个血偏嚟缠呢个身体，热血前身冇异常寸嘅。万事前生业减而事，在地狱呢后啊，一日受苦死咗一万次， 一萬次死，萬次生，一千次生，就一千次死，十萬死就千生，死一萬次，啊，死咗又死，死咗又死，死完之後又生，一日咧生咗一千次，萬死就千生。業減而死啊，係由呢個惡業所減咧，受而死嘅苦。你生時作罪作得重，作得甚，作得多，作得慘，在地獄呢後受苦啊，又受得多，受得慘，受得重，無間嚟受苦。業減而死，動靜一億億求出無期，在地獄嚟受苦呢、這個時間呢有幾耐啊？講劫數，一入地獄嘅就講劫數啦。啊，係咪一劫啊？唔係一劫喎，億劫咩叫劫啊？人壽一百年就賺一歲啊，由十歲就賺到84000歲，由四百萬四千歲一百年減一歲減到十歲，而是一個賺減就名為一劫啊。咁樣呢，20個賺減就名為重劫，4個重劫就名為大劫。現在動靜億劫，哦，咁樣咯。我單小劫嚟講咧，就見過一億個小劫，就地獄嚟受苦。動即係入也，動動不動就見過億劫嚟受苦，求出無期。咁樣你億劫嚟受苦啊？你想出地獄嘅，無有了期，都無有限期，望窮臭水啊！不知何日放出地獄，求出無期。此界壞事既生他界啦，係咪我哋個世界啊？咁樣就20個小劫成，20個小劫治，20個小劫空，20個小劫壞，所以4個重劫就名為1個大劫。呢、這個地世界壞咗，世界一壞嘅地獄咪壞，錯。世界壞，地獄壞，但是你地獄壞咧，我咪將你又按到邊個地方呢？寄生他界，寄生別一個世界地獄嚟受苦。呢、這個世界地獄壞咗咯，寄生別一個世界地獄嚟受苦。他界似壞，他方世界嗰個地獄又壞嘛？啊，轉轉上寄啊，又寄到另一個世界地獄嚟受苦。他方壞事轉轉上界，一個他方世界呢個地獄壞呢，又轉到別一個世界嘅地獄嚟受苦。啊，他方壞事轉轉上界，此界成效都還復而來。那麼呢個世界20個小劫再恢復，地獄又在啦。咁啊，還唔還翻嚟個地獄受苦啊？還，此個世界嘅地獄成就啦。還到呢個世界地獄嚟受苦，我、哦、都唔知見咗幾耐時間都未肯出地獄，出咗呢個地獄又到別嘅地獄，別嘅地獄壞又到別嘅地獄，別嘅地獄壞咗又到別咯。呢、這個世界成啊，你個地獄成咧、啊，又翻呢個世界嚟受苦。嗱、啊，此界成效都還復而來，無間罪報其事而事，即係無間受苦嗰個果報啊，其事略略咁樣講啊。由五事業減孤清無間，你就無法解釋。由五件事嗰個業所減，故此嗰個名字按個名字就無間。哦，單為五，一者日夜受罪，以至劫數無時間絕，孤清無間。呢、这個就時無間，一日有三次，上午、中午、下午咪三次。夜呢，初夜、中夜、下午夜咪有三次，即初日瞓、中日瞓、下午日瞓，初夜瞓、中夜瞓、下午夜瞓，一日一夜就有6時，6時分分鐘都受罪。呢、这個時無間。我咪日夜受咗罪之後， 阿名都一夜受啦，阿名一年咧又受啦，一劫又受啊！啊，见个劫数咧都还咗受，自劫数无时间劫，受罪嗰个时劫冇一个时候唔受苦嘅，所以称为无间受苦啊！即系无时间劫，故称无间。第一个讲嘅时无间，第二咧，二者一人亦满，多人亦满，故称无间。第二讲呢个形无间，我哋呢个身啊无间，一个人咧就满地狱啦，唔需要多。一个人亦满地狱无间，地狱呢后唔会有间啦。一个人就满咗地狱，多人亦满地狱，地狱呢后唔会有空嘅。一个人满地狱，多人亦满地狱，无量咁多人咧，亦满呢个地狱，地狱呢后绝对唔会有空。呢、这个就名为形无间，第一就时无间，时时都受苦无间。第二咧，一人亦满就形无间，故称无间。三者罪气差棒，呢、这个就苦气无间，受种种嘅苦啊，罪气啊。罪即系苦呀，苦嗰个气啊，亦无有间啊，冇一个苦气唔俾你受，受苦嗰个气攰啊无间。但一受咩苦咧？受呢个差，呢个差就血差，嗰啲鬼啊，时常嗰个手都炸呢个血差，差住人嗰个喉咙，差住人嗰个身体，第一咧就受呢个差嗰个苦，受人差个苦咩算数啊？唔系，再嚟受呢个棒，罪气差棒，一棒就掟你打四仗啊！受呢个血棒，血棒咧就打人嘅，系血棒嗰面打嘅。啊，受人血棒咧就受呢个应蛇狼牵，就掉咧受呢个应。应个专门食眼睛嘅，啊，即系呢个罪人嘅眼睛食咗，食咗又散翻，散翻又食，食人又散。呢个铁应啊食眼睛，蛇咧就叫啲啊叫罪人惊，蛇就箭呢个罪人惊，箭到佢冇气，啊扎惊，啊蛇嚟扎嗰个惊咧，扎到冇气咗啦，又死啦。蛇就扎惊，狼咧，狼啊食罪人嗰个心。煎食罪人的心，挖罪人的心出来吃。牵呢，牵就狗呀，这个狗呢，第二个狗呢，食罪人的肺，专门挖罪人的肺出来吃。狼心就狗肺嘛，狗就食肺，狼就食心。不是这个苦受人咪狗啦，唔狗，还要受这个种。地狱了又种，唔系种麦啊，唔系种咩啊？种罪人，将呢个罪人啊放落去，俾呢个种麦种喊一种呢、这个罪人咧就种成，种咗变成屎饼，种咧即系种喊地狱。种人之后咧，个命又死咗就生翻，生翻嗰边又种，种人咧死咗又生，生人又咧磨。铁磨地狱，将啲罪人啊，爱嚟磨啊，俾个石磨嚟磨，磨到个粉碎，磨到变咗酱啊，磨豆腐咁样磨。呢个磨铁磨地狱，磨人之后咧，佢咪又咧攰啊，将呢个罪人咧，好似攰柴一样，从头就攰到脚，佢咪打横攰啊，打直攰，从嗰个喉嗰时一直攰到脚。攰人之后咧，受呢个凿铁凿，唔系凿石噶，凿嗰啲肉，凿嗰啲骨，凿呢条颈，凿呢个头，前阵咧都俾个铁凿嚟凿，嗱堆磨攰凿，凿人之后咧锉尺碰网，锉即系用个铁锉嚟锉呢个罪人，尺即系凿也，一味凿一味，好似个斧头咁样凿。错人又作，作人又错，错出之后咧，有个旱镬地狱，呢、这个油镬地狱啊，嗰啲水系滚嘅， 见过罪人呢，就等着那个有我的事哦，一下子啊，那些骨啊，那些肉啊，就被他啊，被他知道融咗，知道融咗，得啲骨头，嗰啲骨头啊，流出嚟，呢个肉质啊，生啊，佢又生翻，生翻又堆佢入呢个油锅，油锅之后啊，嗰啲肉啊，咁样啊，知道融咗咯，得骨头又流出嚟。到这里的冷风一吹，这个罪人就生翻。这个是汤莫地狱，莫汤地狱，错赤地狱。错赤地狱即就等于世间的人啊，斩这个鱼饼一样，斩鱼肉的，用阵刀来斩这个肉烂烂。错赤莫汤，铁网铁绳，这个铁网地狱的以鱼网差不多，鱼网就网鱼的嘛，啊！但地狱嗰个铁网啊，网人的，像嗰啲罪人啊，放在铁网嗰时啊，俾个网嚟网实佢，下边用火嚟烧，就铁网地狱，铁城地狱嘅，咁啊地狱个嗰啲罪人啊，走唔甩嘅，佢用铁城嚟绑实嘅条颈，绑实嘅神态，咁样嚟受苦。铁城地狱，铁炉啫，一个铁炉嚟搭佢啊！呢个铁炉啊，铁炉啊嚟搭佢，铁马有只铁马嚟搭佢，所以骑铁炉、骑铁马，有个铁炉、铁马地狱，三格落手，热铁摇身，三格。格即系皮革人，将呢个生嘅皮革嚟落只膊扎人，扎住个手，用呢个生格咧嚟落佢个手。啊，其人间咧用呢个生格嚟落呢个马手、牛手，地狱咧用个生格落呢个罪人嘅手，生格落手，热铁摇身，热铁咧铁质。嗰啲铁咧就变成啲血汁一样淋呢个身体，唔系用水嚟冲凉嘅，用嗰啲热铁嗰啲血汁嚟摇嗰个身体。地吞铁然喝饮血渣，有个肚饿咯，你话记啦，啲肉汁咧就俾个铁然你食红色嘅，烧到红食呢个铁然，你话颈饿咯。阿名啲肉质咧，就俾嗰啲铁汁嚟灌你，喝饮血汁，从年劲劫苏罗游下，从一年乃至一劫罗游下劫，多数目阿名嚟受种种嘅苦楚，上年单无间断，苦楚唔会有间断，故称为受苦攰无间，故称无间。四者不问男子女人，大四呢就讲人无间啦，唔论你咩人嘅，你作地狱个罪咧，你就入地狱噶啦。唔论你咩人，生时咩人唔管嘅，啊佢是平等嘅，啊人人都可以入地狱嘅。不问你是男子作罪亦入地狱。啊，有啲人话女人咧就唔使入地狱。但女人就罪亦对了，就不问男子女人江湖而敌的。我哋中国嗰个四边啊，北方就称为湖，西就称为江，东就称为夷，南就称为敌。西江北湖，东夷就南敌。我哋广东属于南方，以前你叫敌嘛，系嘛？东夷嘛，北就湖，西就属江嘛。西东南西北，江湖而敌，即系外国人。外国人咧入地狱，地狱咧唔系指定系中国人，外国人入地狱嘅。外国四边嘅湖人咧入地狱嘅，嗱江湖而敌，老有未见，有啲年纪老咧。啊！有罪亦入地狱，年纪有嘅前世造罪嘛，所以小孩子亦会入地狱啊！ 佢唔係禁曬造罪喎，禁曬造罪亦算數喎，禁曬佢造罪。今日做咗小孩子啊，呢、這個人言到時之止啊，呢、這個小孩子就入地獄，連幾攞人家入地獄，貴賤貴為國王，呢、這個惡棍你做一個人棍咧，暴棍啊咁樣咧，就造罪咗墮亦入地獄啊，貴賤。賤人亦入地獄，被賤都入地獄，惡龍惡神，這個龍都有時入地獄，這個龍啊，拔尾龍啊，打鳳嗰啲龍啊，咁樣就害人個龍啊，咁咪嘢會入地獄。神呢，惡神，惡神就債字啊，人家撒旦嚟供應佢，做罪做得多呢，這個兇惡嘅神呢，亦入地獄。惡天惡鬼，天人呢，佢呢个业力成熟，献福享尽啊！而家享献福，献福享人咒啦，地狱个罪就嚟啦，佢入地狱啦。啊，你前世咧，暂时禁晒唔入，享献福，献福一阵咧，佢就入地狱啦。白鬼，鬼又入地狱。其实阎罗王咧，系个鬼王嚟嘅。阎罗王自己咧都觉得好苦。咩叫做阎罗王？梵语的阎罗王，此云叫做相。一日三时享乐，第一日三时受苦。阎罗王啊，在呢个饿鬼洞啊，佢一日咧有三个时候，俾呢个大鬼啊，抌佢在床上，擘开佢个口，俾啲洋红嚟灌佢。全身都爛咗，死咗之後呢又生返，生返佢哋享五欲之樂。阎羅王呢叫做苦樂相受，又受樂又受苦，佢就地獄之後呢有樂俾佢受，有五欲之樂俾佢受，但有呢個紅翠羊紅罐烤嗰個苦，佢又受苦。